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窦文涛，还有孟广美和梁文道。哎呀，海若啊，海若呀、啊，咱们的这个海若啊，真是，哎，刚才这个楚林跟我说呀，是别的媒体啊，别的比如香港报纸说他是脑干死亡， 嗯， 但是我台报的这个消息啊，凤凰卫视的消息始终说他是深度昏迷， 嗯、 就是说说不定还有救啊，正在抢救是吗？ 对，因为其实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至少到目前我们在录影的这一刻为止，因为。那个医院啊是实施一个新闻封锁，就所有的记者传媒都不能够接近，那只有家属能够进去，那只有家属才知道他最新的这个进展是怎么样。我想因为英国的小报太猖獗，那么以前曾经出过很多次事情，就小报在里面听了什么消息就出来乱说乱报，所以现在很多英国的医院都是实施这样的一个制度，就不让传媒进去，所以我们不知道。不过就是说大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就是动过两次手术了，至少已经动过两次手术，基本上是整个人是能够活。 而且我今天早上看报纸说，这个海若在这个出了事儿啊，送到医院的过程中，好像我觉得神志还有某种程度的清醒，因为他还用英语，可能人家问他What's your name？ 就你叫什么名字？ 对， 他还用英语能够说他的名字。 对， 我觉得海若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的人，就是说他在。进入这个昏迷之前，他一直很大声用英文一直在说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希望人家能够辨认他是谁。而且呢，其实你知道他曾经一度被宣判过死亡，我是说他小的时候，他 是 一个、他是一个早产儿，当初医生有要求，就是说家人要做出决定，你是要保妈妈、还是要保小孩。但一般人的做法都是会要保妈妈不要保小孩子，一般正常人的做法是这个样子。后来呢，可能他们在生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是当然是全力抢救母亲。海若是靠他自己的意志力活下来的，所以就是他在小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创， 他求生意志很强， 对，他在小的时候已经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宣布，因为在医学上宣布脑死，其实脑死就等于你是已经死掉了， 植物人嘛，香港报纸的标题就是植物人了。 但是其实植物人也有复活的例子， 对， 有，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要大家就是说提前为他宣判他的死亡，我觉得真的是大家为他祷，为他祈祷，然后祝福他。我觉得他， 而且真是你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这个万幸又是那么的不幸啊！你说从昨天晚上我就发现每一个电话打来的消息都是错乱的，一开始说听说了吗？你们台有人在欧洲出事了。然后说这个火车，第二个电话是火车什么撞了出轨了，中国人死了三个，其中有一个就是你们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刘海若。然后又一个电话说是这个活的那个人是台湾的，你们那个刘海若已经不在了。然后最后再有一个电话跟我说是这个原来重伤的是海若，另外他的两个女同伴好像已经过世了。 对，其实整件事情人家说不幸中的万幸啊，但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幸。为什么？因为那个火车啊，你知道它有四节，他们正好就是坐在最后那一节，出事的就是最后那一节脱轨。他脱轨之后呢，然后他往上松，然后整个火车是打横着撞上月台， 翻滚， 然后月台两边不是有两个那个帐篷顶吗？他是这样撞上去，那月台那辆车里面其实有几十个人，那一节车卡里面有九十几个人呢，就是光这遇难的七个人里面呢，就是他们正好是他们坐的那一个部分，就是那个部分那么一下子撞上那个月台那个部分。所以其实是 我觉得怎么那么不公平呢？就是在英国人的火车出了事儿，好像是九十七个人吧，九十个人受伤， 七个人死亡， 里面三个就是中国人。 这也很难讲，这很难说，意外不会看你是什么样的人来决定发生不发生在你的身上。不过我觉得比较巧的是这件事里面受伤或遇难的人里面至少有四个是新闻界的，那除了我们知道三个华人的女记者之外，还有 BBC 就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以前的这个国际部的一个主管，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记者。 对，所以其实昨天我听到这件消息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说，其实比较自私的想法，我会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该死的人太多了。 你是不是还哭了一阵子？ 对，因为我昨天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有听到说那个英国的火车出事的事情，但我完全没有，就是说你听到 不会把它联想到， 对，你想到五七空难的时候，你听到五七空难的时候，你心里会一惊，觉得说希望没有我的亲人，希望我没有我的朋友，希望我没有我的 同事在里面。但是你听到一个遥远在英国北部的乡下的一个火车出轨，你万万不会想到说，哎呀，是你一个朋友在里面。所以那种感觉就很震惊，就是说，而且他们昨天告诉我是说，应该正式已经死亡。所以我昨天就是其实蛮失态的，我在从机场到回家的路上，在那个出租车上面，我就哭到我真的不能自己这样子。后来回家听到说原来只是脑死，我就觉得说那真的是又燃起了一线生机。然后那时候也觉得说为什么？但因为火车不如像飞机，你有旅客名单，所以这整件事情那个时候大家只是说哦 ，OK， 英国有个火车出事，没有人知道到底谁在里面遇难了。这件事情是其中一个女孩子林嘉欣，她是以前本来在中视的一个记者，她去年到英国去求学，然后马上就要硕士马上就要毕业，她马上要回台湾。海若也是因为这样子去看她，想说在她回去之前去看她，然后没想到就搭上了死亡列车。然后是这个林嘉欣的男朋友打电话回去台湾，跟嘉欣的这些朋友们说那个嘉欣出了事情，然后台湾的媒体才开始去查这件事情，才知道说哦，原来出了这件事情。这样， 哎呀，真是身边这么一个近的人出了这么个事儿哈！我今天早上啊，还专门就看到，我找出来，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海若在这次休假之前最后一次就在这间房子里，就在这个演播厅最后一次录影的那个主持的这个录像，我想大家看看他的这个英姿丽影哈，哎，这个感受一下人生的无常。同时你看到他屏幕上的那种活力啊，有心的朋友我觉得也应该感受一下他目前的这种痛苦的处境，咱们这个十方八面给他一点加持哈，给他一点这个支持，希望他能这个渡过难关。我们来看看这个英姿飒爽的海若。 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天使理财经博士。在看过了这么多的财务分析工具，我们也用了不少的比率分析的方法，但是您是否也注意到比率分析有不少的局限性？只是由于方便才会有这么多的分析师来使用它。例如像是流动比率 0.5， 它是否一定比1要差呢？要做出这个结论之前，一定要先留意不同比率之间的关系。好了，有关整个比率的局限性，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刘海若，我们再会。 哎呀，我们现在真是希望能够跟这个活蹦乱跳的海若真的能够再会啊。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也是觉得很我不至于说很震惊，但我很愕然，因为我前两天才跟朋友谈起他嘛，就有人问我说这个你们凤凰卫视有什么样的主持人，他说其实我不是很熟，然后我就举几个名字，我提到海若的名字，然后我有一些朋友哎呀她很漂亮啊什么什么，就一直在那说她，我说她人很好。因为而且我想起来，就是前一阵子我不是曾经扭伤过腰嘛， 嗯哼， 然后拄着根拐杖在公司里走来走去，那碰到海若才跟我谈了一大会，说她去年在上海的时候也曾经一下子起床的时候起不来，就浑身就是麻痹，由于是脚痛，那么痛得很厉害，就可能扭到了，不晓得什么筋骨一下扭到，让她看针灸一针就好了，就马上活蹦乱跳又来去做采访。他还劝我你去看针灸或者中国医术，让你可能好得更快。那我就想说 特别热心，而且你说像这种职业女性哈，其实我跟她有过一次咖啡会啊，你知道吗？就在楼下咖啡厅，我们这喝咖啡喝了一下午。那个时候她就是说，她平常她是那种工作特别紧张的人，就是特别敬业的那种啊，所以特别渴望度假。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掰着指头跟我算，我什么什么时候假期，我要去欧洲，我要去哪儿？哎呀，真是如在眼前。你知道他，就是距离出事之前，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还就在咱们走廊外头，还就跟咱们节目有关系，还跟你有关系。你知道他呀，就经常晚上没事看咱们节目。然后那天还跟我说哎呀，我那天看你跟那个广美做那个节目啊，我就从头笑到尾啊。我说是怎么呢？他说广美说那个 F4 啊，你在那儿你说你根本不知道 F4 是谁，他就说哎呀，我觉得就很好笑。你看，所以我刚才想，海若如果有感应的话，咱们今天的节目照样应该谈笑风生，因为他是挺喜欢看咱们嘻嘻哈哈的，你知道吗？ 你知道海若有一次他跑来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吗，特首夫人很喜欢你。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海若进台里面之后，很多人就觉得说海若跟小丽很像，有那种小丽接班人的架势，但其实也有很多人说 海瑞尔感觉跟我很像，其实你仔细看五官是一点都不像，但因为他的声音，他整个人也很高挑，还有我们的他可能就是他比较贤惠优雅一点，那我可能就比较豪迈粗犷一点，但是就是说我后来自己看，我也觉得说，哎，有的时候感觉还蛮像。还有一次，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是年会还是什么餐会，我们两个还撞衫，就是我们两个对服装的那个也蛮像的，就可能很多人就会把很 confuse 我们两个人的样子。他说有一次呢，他去采访董特首，就他的特首夫人看他就说啊，我特别喜欢看你做的那个部分的锵锵三人行，海若就说。我没有做锵锵三人行，那锵锵三人行里面三位女嘉宾的话，可能就是说， 长得有点像， 对 啊， 这么来说是有点像了， 对，可能也就是唯一我是比较有可 能轮廓比较线条比较鲜明， 还有可能就是那个台湾女孩子比较特有的那个样子， 对， 哎呀，而且我觉得真可怜呢，我今天看报纸就说他家里父母亲说他姐姐在香港，但是知道这个消息还不敢告诉这个父母亲，你想那么漂亮一个女儿。现在这个头部受重伤哈，你真是这个父母亲，我估计现在也瞒不住了，是不是？ 他弟弟跟姐夫已经启程了，爸爸妈妈好像今天也要过去了。我不晓得，我现在反正我觉得真的，我全心祷告，我希望他能回来。我上一次见他的时候，也是我上一次最后一次进凤凰台的时候，就是大概一个多月前，我要去法国之前。他还很热心的，因为他刚找了一个新房子在公司附近，因为他知道我家里离凤凰台很远，他一直很热情的说，你搬到我们家那栋楼，我们来做邻居吧，我把我的经纪公司的那个介绍给你，你一起搬过来吧。就是我跟你讲了，他比我小，但是他是台里面唯一一个女主播让我会觉得有姐姐那种感觉的人 啊，他是有点大姐姐的那种风范哈。哎呀，光美真是看到泪花了啊！ 没有， 咱们这就好多女同事听到这个消息都是这个流下眼泪，特别伤感啊。 对，今天早上我在那个化妆间里面看到曾静怡，我们没有交谈，因为不晓得怎么开口。但是大家从一个眼神的交换，我想尤其是从台湾来的几个主播，像一虎，我相信大家都真的非常。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难过。 对对对，现在还没到回忆海若好人好事的时候啊，海若还有希望，咱们应该这个高兴，应该希望他能够这个早日康复。主要从这个事情哈，你就可以感受到啊，我记得一个僧侣啊就跟我说过呀，他说其实你大家活的都挺安稳的，可是你们很少想过一个问题，人活在这个世上啊，生的这个因缘实在不多，死的因缘却很多很多。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你其实你想想，你能成功的活到明天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多的，没什么保证你一定能活到明天的，但是你要说你不能活到明天的可能性，你能列举出无数个，对不对？你出门摔个跤都可能把自己给摔死，就是你就是说，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天上掉下个电视机，你坐飞机坐火，以前人家都觉得火车是最安全的一种交通工具， 它其实还是安全的， 是安全的， 比率比汽车或者比走路死的几率都。 你记得每次发生空难，大家就开始在研究，你应该是坐机头、机翼、机腹还是机屁股会比较安全？大家开始在研究， 没有， 对， 扒着飞机翅膀也没用。 对，然后火车出事，大家在研究哪一节车厢会比较安全？结果英国的这节车厢是最后一节出事，才有毒无偶的，才这出事没多久，印度又有火车出轨，但是前两节车厢，所以 你知道，我有一次出差哈，有一位这个朋友啊，他这个有老婆啊，其实呢。他是要跟这个情妇啊私会，你知道吗？然后呢就费尽心思还跟我商量，让我帮他编这个瞎话，怎么跟他老婆说，怎么解释，就说他去干什么去了。 原来你擅长这个， 这些时间大家都知道吗？对， 我想会找你， 这些时间他去干什么去。我说你何必费这么大劲，你就说你这个什么，比如说去北京开会了，或者去哪儿，你何必非编这个理由。你比如说他是说他要去三亚，你知道吗？他就非要编一个理由，我要去三亚。我说你为什么非要去三亚，你就说你去北京开会不很正常吗？他就跟我说了一番话，他说我呀，这个去干什么我可以骗我的太太，但是每次我去哪里我绝不能骗她。但是因为他看过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就是说后来亲人发现两个搞婚外恋的男女在一架失事的飞机上，这俩人都没告诉家人，他可能都骗家人说我去什么东京开会了，我去柏林开会了，结果他说你说这是多惨，出了事儿家里人还蒙在鼓里，所以他说这个事情我从来不骗家里人。哎，你说我坐飞机 出差啊，其实你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特别神经质啊。 那你很怕吗？不是。 但是我不信你们就没想到过。说实话，我曾经有一次一个星期坐三四回飞机，光伟你也有这经历。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你看大家哈，我觉得我都会想到，而我相信送我的人心里也会擦过这个念头，但是人都不会提。但是你怎么能安上？这是有可能的呀，这是完全有可能你会死于任何一次一个航班呢？你说是不是？ 我倒不这么觉得，因为我觉得本来我就不知道我下一刻还在不在。所谓的人生啊，是建立在一个自己对一个稳定性的一个幻想。人生并不稳定，但是我们有这个幻想，然后我们把这个幻想建立在一个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危机的、充满了未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好让自己能够活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幻觉，但这个幻觉对我们很重要。那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如果想活得好，就应该常常要做好死的准备。 说到为死做准备啊，咱们这个下一趴接着讲。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希望海若能够康复啊。所以啊，这个你发现没有，我们应该常常记得这个事实，就是说不要觉得自己活着是这个理所当然的事儿，你的每一天都是天给的，对不对？就是说任何一天你都可能突然失去生命，突然失去亲人，突然失去财富啊，就突然失去你所重视的一切。 对，而且我觉得意外啊，所谓的意外很重要，对人来讲，因为意外是提醒人的有限性。因为刚刚我说人对人生有一种幻觉，觉得是稳定的。当你觉得人生是稳定的时候，你开始很多计划，对不对？我的人生计划是怎么样，我将来要怎么做，好像觉得一切尽其在我，什么事情都操纵在我的手上。但是意外提醒你并不是这样的，你是很有限很有限的一种生物。所以我觉得意外这回事，过去呢哲学史上或什么都把它贬义到一个好像一个很负面的一个东西，但对我来讲意外是很正面，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觉得我记得我小时候为什么想读哲学，一开始念哲学是小学六年级，因为问老师什么叫生命的意义啊，什么什么，就从那个地方开始问了十几二十年下来，我现在给自己的一个答案就是，所谓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每一天每一刻我都要问一问自己，我今天如果我待会儿就死了，每天晚上问自己一次，我明天起不来了，我现在有没有什么遗憾。然后当我发现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时候，我就很快乐的去睡，然后我每天都睡得很好。 对，保尔柯察金就像你这样嘛，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嘛，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不会因什么，因为我早已经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反正就是那。 但是你还是放不开的，对 啊， 但是你还是很放不开的。 哎呀，贪恋世间呐、啊，我就跟你说，这个人呐、啊、太难了，你说什么就太难看破了，这个。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于中国人来说。所以哎，我就觉得对于这个中医啊，在为什么说大家不能忽视啊，你好多人不相信这个中医，但是你得想想中医是产生于什么样的一帮人当中的。以中国人这种如此热爱生命，如此为了一条命可以丧失气节廉耻一切的，这么就是如此好死不如赖活着，像狗像畜生一样活着都要活着的，如此重视养生的民族，这么一个民族，他别的东西可能不灵，我跟你说，他这个 法宝， 他这个医学，为什么说中医我觉得值得研究，他这医学肯定灵。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刚刚为什么说起这个那时候海若建议我做针灸啊，因为我昨天马上想起来，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中医或什么，用，因为很多我据说有一些人昏迷或什么，但做针灸做某些的穴位上面的东西啊，是能够好的机会挺大的。 对，我亲身经验过了，就最近我发现了一位无牌中医，哎呀好家伙，就在我们家附近。 对， 非常神秘。哎，哪天我介绍你找他看病， 非常神秘的 人家很有气节之人，知道吗？卖药的。哎，我这一说，我说你看病吗？人家这个一说，这仙风道骨啊，首先说就说你这个相信我，我就给你看一看。哎，这一说，他说我没牌，人家告诉你，结果这一看，甭说看病，先把我这心情给说出来了。 对， 好家伙，他说你这个心比较乱了，最近忧郁。我说是什么事儿呢？那是怎么。他说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全方位的中医，现在很多因为不教了，不能教，封建迷信。他说实际上古时候的中医啊，一把脉他算你的一切，你的一切都在他的这个测算当中。然后非常神奇的是，就我有个朋友长个那个小瘤子嘛，在这个男人不太好提起的这个部位哈、本来照医院就要开刀了，后来就是我介绍他去，这医生说我苦思冥想，我这怎么治他这个病，这个病啊不太好治，就里边长了一个小瘤还是长了一个什么，最后他说想出了一什么以形补形的主意，用这个胖大海，你想过没有，胖大海本来是治喉咙的嘛、吃的嘛，他让他用这个胖大海泡了之后啊，就敷在上面。他说因为这个胖大海这个收缩的性能非常强。你说听上去像是荒诞不经哈，哎，结果昨天我的朋友跟我说没了。 啊， 西医上让人家割了，这我这中医就泡没了，胖大海用到那地方就灵了。先去一下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胖大海不什么都说了。 光没有什么感触啊？ 啊，没有啊， 有什么难言之隐？找我这中医看看吧。 没有，没有，没有。你刚才讲到这个中医啊，我其实、 有什么东西长在不该长的地方？ 没有，没有，我还希望该长的地方要多长一点的。 哎，你说这个事儿啊，我倒是确实有所感触，你知道吗？ 啊，你有什么感触？ 不是我有感触、我是说我的这个，因为我认识很多有名的人，我就发现呢，他们很需要医生，这是个很麻烦的事儿。名人也会有病。名人在不该有病的地方，他也会有病， 而且机会比较大，是吗？ 他没法去医院。你比方说刘德华，但假如说啊，你甭说别的，先说陈奕迅，前一阵不是扯伤了这个什么睾丸， 对， 这就弄得很不好意思了。这个记者呀，小鸡鸡好了吗？这是 对， 你就没法弄。你说你要是个有歌著名歌星，你得长了一些什么？不太好说的这病啊，你比如说性病啊，在家上医院去，哗家伙，护士们都来找你签名，你可怎么活呀？你，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香港有很多私人医院，他们的保安做得越来越好 了，对， 他们通常都会帮你保密的。 对， 但 这种私人医院，因为他保密做得好，而且他肯定收价比较高，所以进去的非富则贵，要不就明星，所以他现在已经是24小时长期有记者就住在门外看谁进来。 对， 还是逃不过的。 对，哎，你说像这种啊，我就觉得，我有一次碰见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刚才咱们讲生死这个事情，我就想起来，把我给吓着了。你记得这个梁永斌吗？ 对， 梁永斌有一天我们俩 当然记得，你讲的好像他也， 他这是说这什么话？ 没有，他现在纵横四海呢。 不是同事，也是个相识。 我们是好朋友啊。 好。 然后他有一天到深圳来找我，我们俩就在酒吧里坐着，然后就有一位中年女士啊，过来，开始就跟我说，非要说啊，邓文涛先生，我能不能占用你一点时间？我说你看我这陪朋友呢哈，我说你有什么事儿？他说不能现在说，你得跟我坐到一边去说。我说那就算了，咱一般不当坐台的，对吧？就是哎，过一会儿他找梁永斌说，他说梁先生，你能不能允许这个窦先生啊陪我坐一会儿，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跟他说，说半天。后来梁永斌说，那你就坐在这儿吧，你就说吧。然后你知道，两眼发直看着我说，你知道顾城吗？我说顾城，我说知道啊，就是那个诗人吧。你知道顾城是怎么死的吗？我说报纸上看过。你对他的死有什么看法？我说我能有什么看法？他说你觉得他那样做合适吗？我说这个事儿自有公论，我不知道你到底要说什么。